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50集。另一边，只听嗡的一声，城堡的墙壁上那只巨大的时钟轰隆隆地晃动起来，它的秒针以普通秒针六倍的速度飞速运转，十秒钟就走了一分钟。窗外射来明亮的阳光，安德烈正好站在窗边，他看向外面回头说， 没有太阳，但是很明显现在是白天。 17个人依次看了对方一眼，也不知是谁先拉开椅子坐了上去。很快，一个接一个的，玩家们纷纷坐到自己的椅子上。被分到同一把椅子的玩家，选择一个人坐上去。安德烈让穆回雪坐了上去，白若瑶看着这把椅子，嘻嘻笑着。正在这时，唐默淡淡地说， 你坐。 白若瑶身体一顿，转过头， 唐唐，我没听错吧，你让我坐。 唐默点头说， 你坐。 坐上这把椅子的玩家很明显拥有主动投票权，白若瑶压根没想过能从唐默和傅文铎的手里抢到这个投票权。黑塔的这个游戏在暴露了玩家互相认识的事实外，还导致了另外一件事，同一张椅子的玩家只有一个人拥有投票权。无论投票前玩家们商量的有多好，能投票的只有坐着椅子的那个人。举个例子，陶默、傅文铎、白若瑶三人商量好这次投票投出穆回雪，白若瑶事前答应的好好的，到最后反水投陶默一票，那陶默和傅文铎也没有办法阻止。原本以为轮不到自己，现在居然主动送上门，白若瑶突然起了逆反心理。 不坐，唐唐，我坐都不好意思，你坐嘛。 傅文铎垂下眼睛， 坐不坐？ 白若瑶愣住，考虑了一下自己和这两个人单打独斗的胜率，白若瑶耸耸肩，笑眯眯地坐了下来。白若瑶心想， 不坐白不坐，反正是好事。 白若瑶入座后，12张椅子上全有了人。一个中年男人看了所有人一眼，低声说， 黑塔说那只怪物很会伪装，所以我想即使我们问很多东西，比如只有人类知道的事情，那只怪物肯定也能说出来。 没有人反驳他。 那现在我想先说一件事，目前在这里的17个玩家，几乎所有人的名字在过去的半年时间内都被黑塔全球通报过。你们是谁我知道，我是谁其实你们也知道。 一道嘲讽的笑声响起， 当然知道，你们俄罗斯区被强制攻塔了。 中年男人脸色一沉，一掌拍向桌子，长桌猛地颤抖了一下，一个深深的手印烙进桌面。偏偏嘲讽他的白人男性一点都不紧张，看着那个手印，他笑道， 哼，蛮力吗？所以通关五层那么慢。 好了，不要吵了，我想大家根本没想过合作吧。 众人转头看向那个黑人女性，只见她坐在椅子上冷冷地说， 不用废话了，这才第一个日夜，想要在这个时候就抓住那个怪物明显不现实，有抢六模式在，我们不可能合作，所有人都组成一队一起攻略六层也不现实，因为谁都不知道怪物在哪。那么有件事希望大家能做到。 唐默说， 什么事？ 黑人女性看了唐默一眼， 所有人白天说的话请务必在这张桌子上讲给所有人听。 部分玩家不悦地拧紧眉头，大多数玩家反而露出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。 白若瑶意味深长地笑道。 怪物肯定在这十七个人里，想要抓住他很难，但不能让其他人先抓到。晚上我们都要进房间，不能出来。白天的话，只要十七个人都是一起行动，至少所有人的言行都是透明的，不存在私底下找到线索的行为。 哇哦，这是对自己的实力有多不自信呀、啊、 觉得只要分开，别人就一定能找到你找不到的线索。 黑人女性眯起眼睛， 你什么意思？ 白若瑶还准备再挑衅，傅文铎一把按住椅背。我们同意这个提议。白若瑶撇撇嘴，不再说话。 我也同意。 我同意。 十七个玩家中有十五个人都同意，还有两人不同意。黑人女性问道。 不同意是因为你们两个中有一个是黑塔怪物吗？ 那两人瞪了这黑人女性一眼，嘲讽了一句垃圾，接着说， 同意。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，这两个小时里所有人都围在长桌旁观察身边的玩家。第一个白天大家说话都很少，从来不暴露任何秘密。在这无声的凝视中，他们将其他人的信息牢牢记在心底。等到两个小时的白天过去，只剩下最后一分钟。 叮咚，第一天投票时间，请玩家在白票上写下自己想要投出的玩家名字。 白人老头第一次开了口。 我提议所有人都写自己的名字，第一天没人能找到怪物，写别人的名字没有任何意义。 听了这话，其余玩家看向这老头，露出深思的神情。老头一脸淡然，低头写下了一个名字。他仿佛真的写的是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将白票倒扣在桌面上。所有人一起开始写名字。唐默低头一看，白若瑶理直气壮地在白纸上写下了一个名字，乔治·安索尼，这是那个白人老头的名字。写完名字，众人拉开椅子回二楼。陶默和傅文铎走在人群的最后，当十七个人全部走上楼梯后，陶默回头看向长桌，只见十二张白票全部被倒扣了，放在桌子上。烛光摇晃中，那十七个小木偶静静地站在桌子中央。陶默忽然看到一只小木偶轻轻动了一下，他心中一紧，再细看并没有任何动静。黑夜降临，十二组玩家各自进了自己的房间。唐默、傅文铎和白若瑶进了写着自己名字的房间，里面共有三张床，房间的门后写着请找到自己的床。唐默走到自己的床前，床头上写着请躺下来，拉上被子，安静地睡觉。他转头与傅文铎互视一眼，两人轻轻点头。白若瑶夸张的声音响起，他抱怨道， 怎么会有三张床，不该是我们一起睡吗？ 嘴上这么说，白若瑶的身体十分诚实地按照黑塔的要求乖乖地爬上床，拉上被子。唐默进了被子后，发现他并没有被黑塔强制睡着。然而当他们进入房间后，房间外一片死寂，以他们三人目前的听力竟然听不到一丝声音，仿佛被什么东西隔绝了声音。唐默说， 黑塔说每天晚上随机三个玩家可以离开房间，而且离开房间时即使是同房间的玩家也不可能发现。 唐默并不怀疑黑塔的游戏规则，甚至他猜测黑塔不会让同房间的玩家与拥有出门资格的玩家交流。他说，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三个人里或许有人拥有离开房间的资格。 有资格并不代表必须离开，但是 这是唯一与其他玩家单独接触的机会。 傅文铎说。白若瑶嘻嘻一笑， 也有可能是与怪物单独接触的机会哦。 唐默说， 如果我们三个人里有谁有资格出去， 白天的时候就告诉其他两人，我们再一起商量对策。 唐默和傅文铎本来就是队友，当然不会隐瞒对方，他这话是对白若瑶说的。白若瑶仿佛没听见，他笑着说， 我给你们唱首歌吧，好久没尝试过和别人睡在同一个屋子里的感觉了，没想到我睡的居然是唐唐和傅少校，我可真幸运。哎，唐唐，你喜欢听什么？ 唐默没搭理他。白若瑶又说， 傅少校，你喜欢听什么？ 两人都不搭理他。白若瑶也不气馁，自说自话地说， 那我就唱了。 一首走调难听的曲子突然在房间里响起，唐默面无表情地转过头看向傅文铎的方向，傅文铎也静静地看着他。房间里白若瑶刺耳的歌声不断回荡，唐默和傅文铎互相看着对方。良久，唐默平静的声音响起， 好了，不用唱了，我们确定是你，不是怪物。 这么难听的声音，这么欠扁的态度，不是白若瑶还能是谁？白若瑶的声音戛然而止，片刻后他委屈地说， 唐唐，原来你就这么想我。 说着似乎是觉得不服气，娃娃脸青年又唱起了第二首歌， 我明明是真心为你们唱摇篮曲的。 唐默冷笑一声，至此唐默已经明确了三个人的身份，他、白若瑶和傅文铎三个人都不是怪物伪装的。有些话不用说，当他看到傅文铎的那一眼，他就知道这个人就是维克多，绝不是怪物。他相信傅文铎也是如此。两个小时很快过去，一夜无眠。阳光从窗外洒入室内，三人以最快的速度拉开被子下床。当唐默拉开房门的那一刻，穆回雪和安德烈正好从他的房门前走过，两人脸色微变，行色匆匆。唐默心里一沉，也走出门。他一边走一边问道， 怎么了？ 穆回雪停下脚步，看向他和傅文铎，还看了眼慢吞吞走在最后的白若瑶。他正准备开口解释，但他嘴才张开又闭上。他直接抬起手指向前方，唐默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视线在触及对方的那一刻猛地僵住。只见在二楼走廊的拐角的楼梯处，一个黑人女性靠着楼梯扶手躺下，睁大眼死死地盯着前方。她浑身上下衣服都湿透了，仿佛溺死一般，皮肤苍白，口鼻中有一些白色的蕈样泡沫。她的身下浅色的木地板被水染成深色。住在最靠近楼梯房间的白人老头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，他蹲下身体检查了一下，转头看向其余15个玩家。苍白的头发下，老人神色平静地说， 死了，溺死的。 白人老头这么说了后，其他玩家并没有听信他的话，而是一个个上前亲自检查这具尸体。唐默这一组，傅文铎对这种事情比较熟悉，他走上前详细检查了一番，对唐默说， 死了大概一个小时，溺死。 毫无疑问，这个女人是真的死了，和黑塔所唱的那首童谣一样，是被洪水淹死的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